啊，真系咧，网台嘅嘢就系咁 raw 噶啦吓。今日咧嗰啲声咧，可能就有少少渣渣地，大家听众唔好介意。 嗯 ，thank you 你哋大家嘅忍让吓、啊。我哋而家离开咗主流嘅传媒咧，就系、是、要咁样嘅啦。喂，咪嗱，我想讲翻咧呢本嘅《超自然探奇》，由读者文集系1983年出版嘅书里边咧，我想讲下啲目录先啊，即系话大概咧，其实嗰啲咩嘅。牽涉到嘅嘢咧，因為佢同《刑幻首期》有啲唔同係咩咧？就係《刑幻首期》咧，其實咧相對嚟講咧，我覺得少少似多啲係百科全書咁嘅形式。 嗯，《 刑幻首期》包括有講例如歷史故事啊、歷史人物啊、宇宙嘅奧秘啊、科技啊、未來啊、傳說啊等等。咁但係《超自然探奇》咧，佢就擺到明咧，就將所有嗰啲靈異嘢咧就集合嘅，即係包括咩咧？包括講到古人嘅一啲嘅所謂巫師嘅法力，例如可能講係金字塔啊、神秘嘅陵墓啊、voodoo 啊，咁即係第二個 column 咧就會講到啲古代文明嘅嘢啦，包括可能一啲嘅巨石像啊、獅身人面像啊等等嗰啲嘢。咁到第三 part 咧就講到話嗰啲失落嘅所謂州份啦，即係例如亞特蘭提斯有冇嘅咧，嗰啲 moo 啊嗰啲有冇嘅咧。咁到之後嗰 part 咧就講懸臂之術，但呢個懸臂之術咧就唔係中國人嗰啲懸臂之術，就係嗰啲咧。系外国人会唔会有嗰啲妖术啊、炼金术啊等等？一阵间我再讨论。咁咧之后再去讨论咧，就系有巫术啦。巫术有冇包括魔鬼啊、僵尸啊？咁去到另一个 column 咧，我觉得呢个 column 当年读者文集列咗嗰个 title 咧，反而我觉得系咪我哋而家现代人有少少误解咧？就系佢嗰个字就叫做离味魍魉，即系而家好多人用鬼味魍魉呢个字啊嘛。咁我开头如果你话睇呢扎字，咁咪梗系讲鬼魂嘢噶啦，唔系？佢系讲咩咧？佢系讲西方嗰啲咩怪物啊、海怪啊， 即系嗰啲尼斯湖嗰啲啊。 系啦，尼斯湖啊、大脚白啊，或者啲古灵精怪嗰啲，例如《山海经》里边嗰啲古怪兽样啊、人身头啊嗰啲咧。咁但系佢觉得西方都会有嘅，但系佢用呢个嘅离味魍魉去形容。唉，我唔深究啦。文字嘅嘢，每个时代都唔同解法噶啦。坦白讲，我又好信约定俗成嘅，我唔信啲好。official 嘅學者嗰啲嘅咬字， 有啲人中意用心字啊， 但 唔係 啊， 字好似冇 有啲字，即係例如而家港台嗰啲咩炎蓬啊、傍晚啊、時間啊， 傍晚係咪傍夜晚咁樣啊？即係咩嚟噶？ 系咯，我都唔明。喂，大佬，我哋细个都唔系咁，但系 机构啊，好污糟啊，好多污垢。 系啊，机构啊，死啦！嗱，我真系好憎呢啲。算啦，系唔好理呢啲啦。咁即系咧，佢哋仲会讲到就系占卜、问卜啊、占星术啊，之后就系投胎转世啊，即系讲到鬼魂啊，应该要有啦。咁啊，招魂术啊，例如有啲超感应嘅与科学啊，即系例如可能特异功能啊，一啲嘅预知能力啊等等嘅嘢啦。即係有啲人講夢嘅力量啊，動物嘅超能力啊，精神駕馭物質啊，雲尼失肉體啊，雲尼，我想講雲尼鍾情，呢個真係寫雲尼肉身喎、啊，不如叫雲尼改咗個節目名， 雲尼肉身啊，濕啊個名，咁即係雲尼聽到、啊， 咦，係喎、啊，不如我哋玩一日做一個音樂節目叫做。云尼玉神唔得喎，呢啲 车神啊笨， 云尼车神 OK， 咁即系仲有就系嗰啲古怪医术啦，最多有 UFO 啦咁等等，咁成扎 column 咧，原则上都系嗰句啦，即系话如果你要学呢个灵异嘢嘅入门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咧呢本书都系讲紧，唉，睇晒噶啦，不过咧，其实曾经都有人同我讲话，喂，不如云海你出版社不如同你出本呢啲讲灵异嘢嘅嘢啦， 嗯， 我都系嗰句。其实意思系不大嘅，因为点解咧？嗱，《刑幻首期》有人出咗，读者文集出嘅添。咁呢本又系读者文集出嘅。咁你原则上如果要睇呢啲嘢，一两本睇晒啦。好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咁啦。咁而家究竟呢啲书，当然我相信图书馆就有噶。有冇人借嚟睇咧？ 太重啦！ 咁厚一本，呢本都，我先啊，呢本都352页。咁啊，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有兴趣嘅，咁你自己借咗嚟睇啦。你冇兴趣嘅，其实你都唔会出本书之后你会买啦，系嘛？同埋而家讲真，你都知啦，呢个市场买书 有钱唔得噶， 冇人买书啦嘛。 同埋冇人睇 content 要俾钱噶。 所以我哋都要帮下罗少数下宣传。 啊，系系。 佢因为出咗本书，因为我嗰次出嗰次嗰个发布会我就去啊嘛。 何良有去，大浪有去， 即系潘小桃， 潘小桃有去，高德超有去，梁 超峰， 超峰有去，梁柏坚有去吓。咁点解要 support 咧？就是、因为佢出嗰本书就系讲佢哥哥，因为佢哥哥系有精神上嘅障碍啦。咁、因为后来就因为一啲嘅问题跳楼自杀死咗。咁佢而其实将成个屋企嘅过程或者成件事嗰个心路历程都写晒出嚟嘅。 其实都即系因为都同佢相识一场啦，咁都知道。 你同佢熟啲系嘛？你同佢都识咗好多年。 好多年，因为嗰时喺商台就系佢啱啱 grad。咁我觉得呢个当时嘅小朋友几得意嘅。 因为我眼里一直都系一个小朋友。 因为佢系读法律嘅。即系佢读完晒佢读 LLB 读完㗎啦。咁跟住佢冇读 PCL, 即系因为大家知道读法律系读完三年之后要读第四年 PCL。其实佢中英文都好好嘅。咁理论上最搵钱嘅方法就系梗系做律师啦。冇理由做媒体㗎嘛。咁佢所以喺成堆嘅信里面咧，即系好多人想入嚟商台做啦。当然，咁我见到呢封信，点解？咦，好得意喎！ 系你睇到佢封信嘅，原来 系因为嗰时系即系同何亮个 team 要请人，咁就睇，咦，点解咁怪咧？纯粹觉得，你有律师唔做出嚟做电台，你唔系傻噶？咁啊，睇下系咩事？咁点知佢就话，原来其实即系佢自己真系想做电台，亦都谂得好清楚。 啊、你意思系你哋 in 佢噶？ 系啊，系啊，系。 啊，系啊， 系啊，咁、啊、所以都叫做佢第一份工入商台一路，我走咗之后，佢都继续留咗喺商台一段时间嘅，咁变咗我其实少接触咗噶啦，我走咗出嚟之后，你知道唔揾人噶啦，其实，咁跟住听到都系听第三者，即系其他啲大家啲朋友讲到话佢哥哥有事，我知佢同哥哥不嬲唔系好 close 嘅，即系两兄弟嘅感情唔算好嘅，但系就听完佢个故事。我觉得都比我自己都未必接受到嘅好多嘢。 其实我话俾你听啦，我开头因为我商台咧，我同佢都唔系太熟，但时都会见到佢噶嘛。我见到佢好多嘅原因咧，系因为我通常我系903噶嘛，我唔会经常做到881。我系通常点咧？就因为通常我八卦，我数咗去881嗰边 office， 我通常就捉住阿周鹏喺度吹水，因为我同阿周鹏又好吹得嘅，因为嗰条友咧。即係你一個 A 咧，佢可以 A up 到二 set 俾你嘅， 係啊，好長氣嘅。 我同阿周鵬都好傾得嘅。 即係電台要做24小時咧，揾佢一個可以頂曬。 冇錯啦，甚至佢有時講下講到自己甩咗咩？嗰次咩太陽喺東邊升起啊？ 我唔係，佢叫人去香港最東邊睇日落啫嘛，冇乜嘢嘅。或者咩？佢有一句名句嘅，叫做咩啊？雞飛狗走啊？唔係雞狗。雞走狗飛啊！即系佢類似，總之佢一嘢啲邏輯係有陣時幾搞笑嘅。 呢個 OK 嘅，咁咧，但系我揾阿周文傾偈嘅時候咧，通常阿羅氏都係附近噶嘛，所以咁樣會見得多咗。但係咧，我開頭一路都以為咧，佢係個僆仔嚟嘅，即係直到咧，我有兩件事影響我諗法嘅。第一就係我 last day 喺商台，係佢嗰晚唔知點解佢喺商台，我走都未走。即系半夜啊，咁我觉得佢好成熟喎，因为咧佢特登走过嚟问我，喂，想唔想帮你处理下你留下啲 fans 啊？哇！我当时心谂，咦，呢、這个人都心思细腻， 佢 系 一 个 好 sweet 嘅人， 系啦， 咁佢读得法律都系好紧密， 系啦。咁第二就系后来知道佢单事件咧，苹果部访问咗佢啊嘛，咁我就哇，呢、這个人原来背负住嗰个背后嘅事件啊，系咁大㗎喎， 系啦， 即系你唔系一个普通嘅一个后生仔可以 handle 到㗎喎。 系啦，首先即系其实可以同大家讲少少嘅，简单嚟讲就系佢首先其实喺佢哥哥发生事之前咧，佢就曾经将个肝捐俾佢妈妈嘅，咁跟住其实过咗可能我唔记得一两年定三四年到啦，咁佢哥哥就即系佢精神上有啲问题就跳楼自杀死咗嘅。咁呢个经历呢我諗大家可以睇本书嘅原因。因为阿罗呢佢唔系一个好要出风头去要成名嘅嘢。 完全明 白。而呢件事哥哥呢件事对佢嘅影响系好大。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喺经历完佢呢一连串嘅事件之后呢未必有佢企得咁快。即系企得起身咁快。唔系一般人可以承受到嘅压力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系不妨，如果你想了解一下身边嘅人，即系好多人，譬如讲紧郑捷单嘢， 即係台灣單嘢、嗯，又或者講緊好多精神上有問題人，即係我真係完全覺得喺香港有精神病係正常。因为香港个工作 压力太大， 系啦，工作无论工作或者生活压力太大，即系我哋系如果可以正常地生活，系一个侥幸。我倒翻转头谂，咁所以变咗阿罗去经历过一连串呢啲事情嘅时候，我以为云海正常，云海以为我正常，其实我哋唔知边个系正常，因为嗰啲咁差嘅生活状态，你唔知有咩会诱发到你出嚟。 其实呢你刚才讲得好啱，我哋喺香港生活呢，我諗 有 精神病 系 啱嘅。我諗我哋隔离后面成集团队都好认同，就係个工作压力有咁大。 夜媽媽都咁多人喺度。黐线。 咩之后仲要系嗰、那个租金嗰、那个精神压力又喺度。你嗰个住宿精神压力又喺度。之后呢仲要好得意㗎喎，我哋就算係过咗个罗湖桥或者去台湾或者去日本，你突然间过咗个香港嘅边境呢，你突然间会 relax。 罗湖桥系唔得嘅。 我得㗎，我得㗎。 我奈何桥比较好啲。 我罗湖桥得㗎，我都系好一突然间过咗我好 relax 㗎。 sorry。 咁呢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其实成长緊呢个咁大庞大压力嘅城市呢，其实我哋个个都痴痴地㗎啦，真系。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了解啦，即系好多人问点解有啲咁嘅随机斩杀事件啊 ,AKB 嗰单啊，无论系台湾嗰单或者香港偶然会发生，根本就系正常。因为你咁嘅压力之下，其实 short 系好容易 嘅。系啊。 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即系大家唔系卖钱呢本书，我系觉得真心地觉得太多人唔了解精神状态系乜嘢一回事。 或者其实每一个家庭都面对緊呢个类似问题。不过冇一个宣泄嘅途径，或者去睇一啲相同嘅经验。 或者冇一个认知去明白。即系譬如可能最简单嚟讲，我最近试过一次坐类似地铁咁嘅嘢啦。咁我衰嘅。即系明明后面 叫做类似地铁啊， 地铁嘅嘢吓，咁之后入门口啦，后面有个师奶型嘅物体啦，就系咁拱，真系拱嘅。 咁嗰个一定系国内嘅同胞， 唔系国内 香港同胞， 香港同胞。 佢拱你做咩咧？ 佢见到有位，佢想冲入去，咁亦都多位嘅。 哦，即系话你入紧去嗰阵时候。 系啦，即系佢企喺我后面啦，即系根本就打紧 NBA 咁样咯，即系揾手踭系咁撞噶啦。咁我又衰格。你越拱我呢，我就拖慢嚟行咁样。咁佢直情去到呢，差唔多去到啲座位附近呢，就再大力啲，即係拱到我向前扑咗一扑嘅。咁我喂唔使咁讲呀，咁搞错你黐线嘅。即係随口噏㗎咋。即係我唔係真係话佢精神有问题。跟住佢就大声闹啦。 佢闹你呀、 啊。係呀、啊。咁咩黐线啦，我唔知係咪 讲中咗。 即係你咩黐线啦啦啦啦咁劲闹。咁我最初我当然想拿刀。 反擊 啦，咁但係諗下唔好俾人拍咗上 YouTube 咪賴嘢咁樣，咁就收咗聲啦。但係諗深一層，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可能佢係有啲精神緊張嘅情況，咁、根本就即係其實好容易啊，你爭個位啫嘛。其實企落一陣係唔會死嘅，但係問題當你每一日翻工好攰嘅時候，有啲人企多一陣係真係好乸攰啊嘛。咁我又倒翻轉頭明啊，唔同你坐啦，算啦，你又有位坐，我有位坐咪算啦。 哎呀，真係好偉大啊！突然間覺得你 不嬲咯。你成日都遇人不淑，除咗遇到我， 系咯，我真係美人，我都係嗰句啦。我而家我有嗱，我自細唔信星座嘅，但係呢幾年咧。我真係覺得我都係賴嘢賴起我巨蟹座嘅性格，真係㗎喎。巨蟹座係咩性格呢？懶係鍾意幫人啊，吓、啊、有弱勢又扶持下啊，唔係好計較之後就扯住幫晒你啊。幫完之後呢，但係最慘嘅就係、是、真係嘅，有時呢你幫完人呢，人哋唔係真係感激㗎。即係呢個都係覺得好猛㗎呢行，你知唔知啊？ 應該猛啦，應該過咗個階段。 我仲未过啊嘛，我仲年轻啊嘛，大佬。 算啦，嗰啲唔好 谂啦。喂，唔系讲翻呢个超自然。 系啦，大家买罗本书啦，罗本书叫咩名啊？我唔记得，好鬼长啊个名。睇你记唔记得？ 佢本书咧，我就唔记得噶啦。 咁长嘅嘢我记唔到。 我记得我 WhatsApp 里边咧就应该有佢嗰本书。 我又费事查，我懒啊。许耀斌啊。罗少嘅书， 哎呀死啦！我唔知道 我迟啲话俾你哋， 我迟啲话俾你听。有个封面系一个 白色底有少少蓝色嘅花，类似咁嘅嘢。 系啦，你系翻你啲渠道度话翻俾大家听。 我 Facebook 已经摆咗，大家上去 Facebook， 大家上翻 Facebook 度 check check。 喂，咁我就几个 topic 咧就抽咗出嚟啦，三百几页咁多 topic 咧，当然我就唔会讲晒，亦都唔想讲晒，即系大家有兴趣去图书馆借啦。但有几个 topic 咧，因为我反而觉得咧，我系平时以前咁多年嘅节目里面，我好少倾，咁我反而想捉出嚟倾下。例如佢呢度讲到咧就话炼金术。嘅個案，嗱，不如形容翻佢裏邊點形容啲煉金術先啦嚇。佢一講到明就係話，嗱，煉金術咧，其實咧就係好常見咧一啲，即係大概嘅內容啦，就係話一啲其實係魔術界裏邊一啲嘅情況嚟嘅。即係例如有啲人咧，當年講緊喺以前舊嘅時期嘅歐洲，尤其是歐洲啦，因為相對嚟講都係歐洲發起呢個諗法先啦嚇。就經常就會話用一啲嘅合成物啊，或者用一啲咩嘅 formula 啊，或者係唔知點解會 傳傳道家都有喎，道家都有。 佢又唔算唔算係煉金咧？道家 佢就煉即金屬，金屬嘅嘢佢都有煉。因為我以前之前試過去拍嘢，喺河南一帶曾經有一啲，即係佢哋其實我嗰次係好遺憾地拍唔到嘅。佢哋有個叫做打鐵花嘅。 哦，我知道。夜晚。我唔記得係咪定時定後有一個節日，就係將啲鐵溶咗，即係灑落去嗰個山頭。 唔係，佢勁啲添嘅，灑落山頭就唔會辣到自己啦。佢就搭咗個鐵棚咁嘅嘢嘅，咁鐵棚頂咧仲有啲煙花嘅，咁跟住咧嗰啲係啦，咁跟住嗰啲會有啲嗰啲練鋼鐵啊，定唔知練乜嘅人啦、啊，練線嘅人啦、啊，就會打大赤立，著住條褲咁樣，咁就攞住嗰啲溶溶地溶咗嘅金屬向上潑，向上潑， 佢咪會辣到咯。 所以個技巧就係向上潑之餘唔辣親自己嘅。 咁勁 係啦，喺嗰個鐵架裡面咁樣好似大坑舞龍咁走嚟走去。其實嗰陣時好想拍呢樣嘢嘅，咁因為都有一班人好想保留呢個歷史，其實喺文革時期之後咧，佢係停咗嘅，咁係最近先至拎翻出嚟再表演，咁亦都係嘗試去保留翻、那個， 即 係 當係文化遺產。係 啦，咁其實同個其實依家搞緊嗰個人咧，佢都本身唔係做呢樣嘢，佢只不過係喺嗰頭出世，就好想保留而特登去學。 咁點解你會去到呢嗰次？ 嗰次原本係拍嘢嘅，原本約曬嘅啦，已經好點知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內地某啲人話唔拍得，咁咪唔拍得咯。 嚇！ 係啊，其實 OK 嘅。我 佢唔拍得意思係因為覺得呢樣嘢危險啊。 你覺得可以講點解唔拍得咩？ 我好想你講喎，係咪牽涉到政治啊？ 唔係唔知啊，唔係唔知點解啊？總言之，你要明。呢啲就叫國情，有啲嘢做得同唔做得，我哋永遠唔知道點解嘅。 啊，即係佢冇俾到原因嚟嘅， 冇， 就係去到現場拍得， 係啦，總言之唔拍得咁樣，咁仲咁咪唔拍得咯？咁你問佢點解，總言之唔拍得咯？ 因為我嗱死啦，呢啲講唔講得咧？算啦，我個網台乜都講啦。因為我早排先一個即係拍攝嘅人啦。哎呀死了，唔好理啦，佢出去啦。佢就話因為大陸咧有一次佢哋拍完嘢唔拍完唔播得。就因为呢佢哋发现唔小心拍到一个官嘅一个暗砍起嘅别墅。即係个 point 系 中咗伏囉。 中咗伏，但係佢哋唔知嘅。但係即係个意思就係如果万一播出街呢，咁中央咪知囉咁意思。咁但係我又心諗，你当中央傻嘅咩？我又咁諗喎，冇理由中央唔知㗎。 唔係即係咩唔好唔扬嘅。即係你曝咗光有陣時唔做唔得噶嘛，倒翻轉頭。 咁啊係。 所以內地拍嘢係咁嘅，但係嗰次係講即原來問翻嗰個想保留呢個歷史嘅，其實都八噶啦，都年紀起碼六啊零歲。 可唔可以繞個官方自己再去拍咧？ 真係 唔得。 係啊，佢哋就兩公婆好好心機去整存翻資料啦，亦都問翻即年紀再大啲嘅人喺佢哋記憶之中當時點做啦。 不如我哋偷偷去拍。拿住部相机 呢啲嘢，我系犯法嘅嘢，我系唔会做。 我唔系啊，嗱，我唔会做犯法嘅嘢嘅。不过我相信我好欣赏呢两公婆， 系真系值得欣赏。 呢两公婆突然间表演俾我睇，我唔小心揿咗个掣。 唔得，两个人佢系好大棚嘢，佢嗰个铁架咧系起码好似有嗰啲以前屋村嗰啲铁架咁大。 要佢嚟香港得唔得？ 我谂要申请啦，因为表演个范围咧都需要起码两个篮球场咁大嘅。 不如叫佢申请政治庇护之后去美国， 为咗打铁翻。咁我讲翻，其实个历史就系因为以前 係道家喺河南一帶係好盛行嘅。 就係佢哋去野練嘅時候。 咁原本咧，成件事咧，點解會要潑啲鐵？你唔覺得好戇居咩？即係潑啲鐵， 跟住呢個唔係一個華麗嘅表演嚟。 嗱，華麗之餘，你會辣親自己。點解要做呢樣嘢咧？即係你潑完啲嗰啲溶咗嘅金屬，唔係 picture， 係一個 marketing 嚟嘅。 咩叫做 marketing 咧？ 就係當佢潑完之後，咦？你睇下，淋我唔到喎。咁係一個技巧嘅表現。 即係話呃啲富餘嘅當年。 佢唔係呃，係真係技巧嚟嘅。即係佢只係話俾你聽，呢個煉金屬嘅師傅，佢係有一啲技能。 刀槍不入咁嘅。 佢有啲技能話俾你聽，嗱，我可以玩呢啲金屬，因為依家我哋覺得金屬就係喺我哋印象之中就係你有部機咁啄曬啲金屬落去，你要咩類型嘅嘢，個模就整出嚟啦咁。咁但係以前唔係噶嘛，你真係要打，真係要整，你去控制嗰個液體點樣流動，就會變成你嗰嚿製成品啊嘛。咁所以變咗佢哋以前就係用呢個方法咧，去拋一啲金屬嘅液體上個天空度，跟住喺度走嚟走去，即係整個好靚嘅舞步又好，耍套拳葉問又好，點都好。咁跟住，咦？你睇下嗱，我背脊冇事㗎，我嘅技術就喺呢度啦。 咁吸引啲人去買呢啲鐵。 係啦。 即可能是刀，可能是槍， 是啦，可能即是、哦、是金屬產生的 product 啦。咁跟住就呢一個傳統慢慢一路落嚟咧，就係佢哋呢一堆師傅，即係煉金屬嘅師傅去做出嚟嘅一個節慶。 哦，即係叫做職業嘅 festival 嚟 啦，係啦，咁就變咗 係完全唔知 喎。呢個係好暗格裡面有嘅嘢。如果你上網可以揾到打鐵花呢樣嘢，因為我最初睇到相之後，我覺得一定 因為我記得上一次我睇咧，我冇記錯咧，都係中央台播嘅。佢就係類似呢啲，就係將佢溶咗嘅鐵花，佢向嗰個半即係個山坡啊，滲上去咯。佢就話呢種係一民間表演，但係即係佢冇講到係冶金嗰啲嘢嘅，佢冇講到嗰個 detail 嗰個傳說嘅，可能亦都係有種避忌啦，我覺得。 咁我唔知啊，真係，即係呢個可以大家再去揾多啲資料，如果有機會可以睇到，我覺得值得睇。 死啦！好想去拍曬呢啲大陸呢啲被唔俾拍嘅嘢啊！ 我係唔會做嘅， 我都唔會做呢啲嘢㗎，我從來都唔偷拍 你講嘢啊！我諗你偷拍嘅相簿同片加埋咧， 唔係 足以拉你坐十世嘅。 唔係有時我去旅行，嗰、那個相機自己。 你俄羅斯有冇拍過嘢啊？ 我自己撳嘅個就 俄羅斯有冇拍過嘢？ 俄羅斯我地鐵我邊境都拍咗好多啦，我車神嗰個邊境啊，哇偷拍都幾緊，唔係對唔住，我相機自己撳咗好多下。 屙肚著嘅喎， 系啊，佢屙肚著關我咩事啫？唔係講翻呢度就係佢呢個讀者文就咁講，就話因為好多以前嘅人咧，就即係佢哋認為啦嚇，係用魔術啦，用科學啦，甚至可能佢講緊有好多嘅煉金術嘅一啲嘅説法，就嚟自兩個即係方向啦嚇，或者叫派別咧。呢邊就可能係由埃及嗰邊開始傳過去。一邊咧就可能就希臘嗰啲哲學家講到即係土水木火幾種即係 element 呢度咁講啦，就混合咗之後咧就點樣去產生一種可能透過一種技術就去煉金嘅咁，但係佢呢度講到一個幾得意講法嘅，佢話咧其實由早期咧所謂啲人要有煉金術咧，其實佢嗰個目的最初都唔係純粹係講緊係一啲所謂金屬嘅嘢， 嗯， 佢話只不過係最初咧想達到一種煉金術係一個 term 即係個 term 嚟嘅啫。就製造到一種藥物，嗱、這、呢個我又覺得似道家嗰樣嘢啦。佢咩咧？就只要去製造一啲不死不老嘅靈丹。 嗯、 喂，咁呢個唔係根本就係咩？你頭先講道家煉仙啊、煉丹啊嗰啲啦。不過咁多年煉下煉下，咪食咗粒丹咪死咗，即係話你升仙啫嘛。通常我覺得啊， 喵咗咪即係升仙。 咪咯，以前幾容易升仙啫，係咪先？同埋嗰陣時候好多水銀啊、元毒嗰啲，你溝埋一齊，你咪死咯。 以前啲人早死啲嘅。 係、哦。三零四十歲已經算係老 啦 喎， 啲講法係咩嘛？未夠時間去生 cancer 就死咗，所以依家 cancer 多咗。 喎，你又講得啱喎。 其中一個説法嚟嘅。 咁所以咧嗱，我而家咁諗啦，如果即係我唔知道你嘅諗法就係以前啲人真係煉即係所謂冶金煉金術咧，係一種正路定唔正路咧？因為都有個講法嘅就話，其實而家現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啦，所有而家嘅現代科技與醫學咧，其實都係源於歐洲嘅煉金術啊嘛。但係咧，你知道以前嘅煉金術好慘噶嘛？一係就話俾你聽係巫師，一係就話你違背宗教理念嚇。咁、但係個問題唔知咩？當年幾百年或者甚至兩三千年嚟，所謂好信呢套嘢嘅 炼金术家，佢哋唔通真系会觉得攞一扎嘢炼一扎嘢，嗰啲物质真系会变做金条？即系呢个我又觉得好奇怪，因为嗱，如果计正嚟讲，冇人成功过噶嘛， 嗯， 从来冇人成功过噶， 嗯， 说法就系几千年都冇人成功过噶，你唔会将另一个 element 变咗做金噶嘛？ 人又好得意嘅，之前冇人成功过啫，我咁醒，点解唔得？ 即系觉得自己系， 你唔觉得香港依家好多呢啲人？ 唉，不过 文海你唔得啫，唔代表我唔得噶嘛。 咁啊系，我觉得想做李嘉诚，真系有几多个李嘉诚啫？系咪？ 我想做李泽楷，一出世啊有钱佬。 喂，李泽楷都几好做噶， 梗系好做啦。边个想做李嘉诚啊？李嘉诚仲要穿胶花，李泽楷唔使啊嘛。 咁啊系， 梗系啦，边使啊？ 唔系，所以你谂下啦，你头先讲得真系啱啊。喺香港，唔系个个都想揾金。 啊、 想揾钱，个个都自己觉得炼到金，边有咁好啊？ 冇啊！炼金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好多时，应该咁讲，好多新嘢出嚟咧，啲、人就会觉得斜斜地噶嘛。 即系你意思香港？ 所有即系人类系对于一啲 新科技 嘅，无论科技或者新嘅状态咧，都系觉得斜斜地。即系好似你讲紧近年咁，好多人讲同志，咁讲紧同志，你讲翻呢100年历史啊？基同性恋或者叫做 跨性别 嘅人，其实我哋会当佢系一啲怪人咁样去睇噶嘛。咁、但系你慢慢个社会即系要去接受一样嘢，其实咪就系等于以前嘅炼金咯。即系炼金，你最初喂明明够铁硬旧旧噶嘛，哇好劲、啊，点解会软淋淋嘅咁样、啊？ 至你呢个说法咧，就等于罗兹威尔当年1947年。嗰、那个怀疑被飞碟坠毁过嘅牧场，嗰啲人咪谂揾到一扎可以软奶奶，一揿完个金属唔会接巢弹翻开嗰啲嘅物料。 其实嗰嚿嘢叫塑胶咁。 喂，讲真咧，我哋未发明塑胶之前，如果我哋攞住个塑胶桶，而家翻去未来，翻去过去宋朝，哇个塑胶桶，哇我谂我已经喺当地做官啦。之后港铁就会喺个沙中线揾到个胶桶喺个井隔篱， 系咪红 A 出品啊？ 之后就即刻要活埋佢啦，大佬。 系啊，所以变咗我觉得系无人系咁咯，即系其实即系我哋自己依家做生意都会有阵时有个感觉，无论对好多 partner 都系好多人话想要新嘢噶。有冇啲新 idea？ 雲海，我谂你都经历唔少。有冇新 idea？ 当你俾个新 idea 佢，哇，好惊啊！ 做唔做得噶？ 做唔做得噶？会唔会濑嘢噶？咁其实大家都系中意因循噶嘛。人系基本上 你又真系讲得啱嘅，即系我同你做传媒做咗咁多年，有边个老细真系肯试新嘢噶？寥寥可数。 试新嘢唔好玩啦，会濑嘢噶嘛。 系、哦，真系、哦。 所以其实人系因循，我觉得炼金术又好，你讲同志运动又好，咩都好，即系你就算讲男女平等都好，都系讲紧呢200几年历史啫嘛。 百零年 系啊，即系好短日子啊！你哇，女人有得投票唔系啊？即系咁样噶嘛？ 就 是、以前 系唔系？所以你讲呢个 topic 咧，我想即刻跳去另一个 topic 咧，我好想讲嘅呢个 topic 系咩咧？就喺读者文集呢度咧，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系好血淋淋嘅历史。 嗯， 而呢个历史咧。我就觉得现代人是一定要识的。点解呢？真係係关于咩呢？就係、是、关于我哋喺无论喺欧洲时代又好，无论喺后期啊，虽然原则上应该唔应该发生嘅，就喺后期美国都发生过，不过冇咁夸张，细型啲嘅。欧洲就好大型嘅，就係、是、关于猎毛嘅。 依家都有猎毛嘅。猎靓毛咯。最近都有人买嘢。 想到你喺我面前讲啲咁烂嘅烂嘅。 你又笑。 喂我哋啲幕后团队里面都有个猎靓毛㗎係咪 我唔知啦。 冇咩 私事我唔讲。 我哋专讲私事㗎喎。 唔知。 喂我转头返嚟再傾下呢个猎毛。